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二第六十四首诗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。杜甫。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。杜甫。大年二年十月十九日，贵府别家园地亭，见林荫李十二娘舞剑器，壮其威气，闻其所思，愿以公孙大娘弟子也。开元三载以相当地戏，既然先观公孙氏舞剑器，魂都琉璃顿挫独出关系，祖国他一春的晚一季行雷人，几月江行下湖是无家，心闻心无红的切，公孙一言一义，容貌金衣红衣别秀，金珠得珠一回心安，几遍几又来地破烂木衣，无数空开了为金气行，十几个人点下是按初时贴所相依入乡，见公孙大娘舞些好剑气，自此初时点睛，何当感激公孙可敌，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气当书房，观家衣裳写作诵，天地为之救得人，何日夜雪救日落，叫日君得参良善，来日瑞典修建了八日干海去延庆港，干顿主席两节目，万有地主团分行，连绵密言在别地，妙舞出去心痒痒，一问答既有意，但是不输千万相，想得是你八千人公孙剑气切得，我是两杆书还剑红顶寒冬昏红血，你还住得山一样，你家一住阳寒夜，今朝对剑莫一将，几当血腥出小血，大人急关敲后将，落剑爱来我当初，老虎不敌地上，浙江红山撞秋千。 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